巨人，全线奏准预备备，当当当当当，农民年年通通有喜。祝福声遍盖四围，嘈吵声，我和你去边都会有司机，开句声，颁奖典礼有奖份，话有就有，有金有银。吉福星四季照住万家喜，爱神会托宝诞生有托怕，少年壮长辈安康和每一天。人见人爱变口头禅， 越见越爱天天加冕， 用爱力发展也兴奋撑起， 又有着数变口头禅， 轮到自己今天加冕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行前都可得加倍福气，即得即刻撇走衰气，可以进步每日播全 A， 做老细的凡事欢喜妒忌，个个一滴花红，只能变成我家主人，全城奏着月儿的噔噔噔噔噔，龙年日日通通有喜。嘈吵声，我和你去边都会有司机，开句声，颁奖典礼有奖份，话有就有，有金有银。吉福星四季照住万家喜，爱神会托宝诞生有托怕，少年壮长辈安康和每一天。爱变口头禅， 越见越爱天天加冕， 用爱力发展也兴奋撑起， 又有着数变口头禅， 轮到自己今天加冕，恭喜恭喜恭喜，行前都可得加倍福气，即得即刻撇走衰气，可以进步每日播全 A， 做老细的凡事欢喜妒忌，个个一滴花红，只能变成我家主人，全城奏着月儿的噔噔噔噔噔，龙年日日通通有喜， 新年得加倍福气，即得即刻撇走衰气，可以进步每日播全 A， 做老细的凡事欢喜妒忌，个个一滴花红，只能变成我家主人，全城奏着月儿的噔噔噔噔噔，龙年日日通通有喜， 才在变成我的家人，全程奏着悦耳的噔噔噔噔噔，龙年人人通